你好，我是胡峰。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提问，从技术到人生的习惯。无论做什么工作，一路上你总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，而提问应是你解决问题的一种有效途径。更进一步，如果能把提问固化成你的一种习惯，那它就不仅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工具，甚至还能引导你的人生选择。提问这个习惯，我有三个层面的理解：如何问、问什么以及为何问。大部分情况，我们碰到的都是已经有了问题，但却问不好，从而得不到答案或得不到好的答案。比如说吧，我经常碰到一种情况是，有同学常拿着一个具体的问题跑来，向我发问，他大概会交代一下想解决的场景，然后就会接着描述他的思路，以及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的一些其他约束。但这中间会有一个障碍，然后就问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障碍。这样的发问一般都会让我陷入两种困扰之中。一种是问题的业务背景交代的太泛化，所以我只好跟着他的思路，感觉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只能有这一条路可走。另一种则正好相反，问题的业务背景描述的过于细致，让人最后陷入对复杂业务领域的理解中，迷失在细节的讨论里。即使是同一个场景，其实不同人还会产生不同的思路。比如你想去一个10公里外的地方，对方也许会问你怎么套马鞍的问题，这时你就很困扰，因为你的思路是坐车或开车。这就是一个针对技术人员面对同一场景问题所选取的不同技术方案，可能处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的类比。所以面对这类具体的障碍问题，我经常很难回答。再看看国内网上技术问答社区的情况，我有时会去看看，发现上面的问题大部分类似下面两种模式：一、某某出错了怎么办；二、如何针对某某封存一个库。其中某某可以是一种具体的技术或框架，这两种提问模式代表了两个方向，都让人无法回答。第一种太模糊而无法回答，而第二种太庞大则不愿回答。如果你能够绕过这两个提问的大坑，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，那么算是前进了一大步。但具体问题也有一个陷阱，就如前面套马鞍的那个例子，也许有人回答了你怎么正确的套马鞍，但你可能依然走在落后的道路上，因为你的工具本身就是落后的。所以就具体问题提问，除了问题手段，最好还跟上你的目的和你就此目的是怎样提出的手段，然后才走到这一步的障碍，让你不得不在此提问的。一个能够回答的具体问题一般都是解答题形式，表达清楚你的解答目的，也许你的困扰在高手那里根本就不存在，你只是走了一个弯路而已，这样不仅绕过了障碍，还获得了一条近路，这就是有意义的提问。至此就得到了提问的第一个原则，提供足够的信息让人能够回答。草率的问题是懒惰的问题，通过搜索引擎能够简单获得。草率的问题是模糊的问题，让人没法回答。而更有意义的提问是把解答题变成选择题，提供你的选项，展现你探索了哪些路径，省去了可能产生的反问。也许你的某条路径已经非常接近答案了，只是卡在了某个点上，知道答案的人一看就明白了，也很容易回答。这就是提问的第二个原则，提供更多的选项让人方便回答。即使你的问题能够回答，也方便回答，但也可能得不到回答，因为回答问题需要有驱动力。提问本是一种索取，要让人有更多的回答动力，还需要付出，付出一种态度表达感谢，付出一份可供交换的视角，建立讨论的基础。这就是提问的第三个原则，提供交换价值，建立讨论基础，表达感谢态度，让人乐于回答。《大教堂与集市》一书的作者埃里克·史蒂文·雷蒙德曾就如何提技术问题写过一篇影响颇大的文章，提问的智慧，距今已经10多年了，修订了10多次，也被翻译成了10多个国家的文字，很值得一读。最后我归纳下关于提问之术的三个方面：一、提让人能够回答的问题。草率的问题只能得到一个草率的答案，提让人方便回答的问题，你得到的答案的好坏取决于提问的方式和开发答案的难度。三、提让人乐于回答的问题，指索取而不愿思考和付出的提问者，要么什么也得不到，要么只会得到 RTFM 或 STFW。 有时一个好问题比如何问更有价值和意义。我觉得前面一节关于如何提问本身也算是一个好问题，因为当你面对这个问题找到了答案并严肃地对待后，从此就会改变你提问的习惯。 提出好问题比寻找已有问题的答案可能更有意义和价值。寻找答案通向的是已有的结果，而提出新问题也许会导向未知的宝藏，它可能是获得新知的起点。有时候你会碰到一个问题，不知道该问什么，甚至该如何提问，即使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技术问题。而这一类具体的技术问题，我称之为答案藏在问题中，属于无法提问的问题。这可能说得比较抽象，下面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。曾经碰到过一个线上问题，系统间隙性出现超时，只有重启能解决，而且出现得很无规律性，不和什么流量之类成正比，就是莫名其妙偶然出现，还不能恢复，只能重启。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久。这类问题虽然很具体，但你可能会发现它竟找不到一个好方式来描述这个问题。如果我就把上面这段描述的关键现象偶线超时，并结合使用的具体技术，如 JVM 开源框架配置和业务场景一起抛出来问人，你觉得有人能回答吗？这类就属于答案藏在问题中的问题，唯一的办法只能是找和你一起共事的同事，从个人不同的思维视角去分析，抽丝剥茧，当你能找出提问的方式，基本上答案也就出来了。后来终于定位到上面现象的根源是服务线程池的配置有误，结合在某些慢业务场景下会引发连锁超时，这时的问题就是怎么配置服务线程池才最合理。这个问题本身就简单到完全无需再问了，自然就有了答案。在成长的路上，我碰到过好多问题，但早年还没有形成记录和写作的习惯，所以未能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，很多就遗忘散落了。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需要建立的习惯，当遇到暂时没有答案的问题时，先记录下来。在成长这条路上，不是碰到了问题就能立刻或很快找到答案的。当我开始写作后，就开始养成了这个习惯，大部分过去写的文章都来自于这些问题记录，定期的回顾下曾经困扰我的问题，今天能解决了吗？一开始有很多具体的技术性问题，就因此写了很多技术文章，后来又有了更多复杂的问题，也就又写了不少思考性的文章。每写一篇，意味着当下的我对这个问题至少有了答案。无论这个答案如何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今天的我相比当时面临问题没有答案的我，就已经成长了。先从一个记录问题、积攒问什么的习惯开始，不断去积累并留下一些东西，将来再定时去回顾这些问题，也许就会得到意外的收获。对于程序员，总会碰到各种技术问题，就从这些最具体的问题开始，把暂时这阶段还没法回答的问题按一种模式记录下来，比如问题的上下文、具体描述、解决思考和思路、解决方案和具体技术或办法，以及问题解决后留下的思考或其他延伸的疑问。这就是你积累的宝藏，将来如果能回答了，就把答案分享出来。这就是我所认同的积累价值和传递价值的方式，分享你从中学到的一切，最后自身的价值也就得到了提升。保持积累，持续给予，终有收获。提问的目标是获得答案，而答案于我们自己而言是一种价值。为何而问，就是发问于我们的价值之道，最终指向的目的是认清自我。值得问为何的问题不多，但总会遇到，它是一道选择题，有关我们的价值选择。我们最关心的是自己的命运，而关于命运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，选择决定命运。什么来决定选择？价值观。价值观是我们对事物做出判断，进行选择取舍的标准。每个人都有价值观，无论你能否清晰地定义与表述它，这些观念都决定了你的行为标准。这么说有些抽象了，下面我通过一个故事来将其具象化。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比尔，21岁时他成为了一名程序员，获得了第一份正式工作，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互动营销公司写程序。这家公司的主要客户都是一些大型药企，而在加拿大，法律限制药企直接对普通消费者做处方药的广告，所以药企客户提出了需求，做个网站来展示公司的药品。对于浏览网站的用户，如果能提供处方，就会被引导到一个病人的专属页面，在这个专属页面上提供了一系列的测验问题，然后通过病人的回答来推荐相关的药品。这个网站仅仅是展示公司产品、提供通用说明的信息网站，这显然不是任何特定药物的广告，一切显得很合理。比尔收到了需求，他们包含了针对病人的测验问题，每个问题的答案 以及对答案的处理规则。比尔完成了开发，在交付给客户之前，他的项目经理决定对网站做个简单的快速验收测试。经理试了这个针对病人的小测验，然后走到比尔的桌前。测试不管用，经理说。哦，出了什么问题？比尔问。看来无论我填什么，测验都给我推荐同一种药物，唯一的例外是我回答过敏或者已经吃过了。是的，这就是客户要求的处理规则，其他情况都会把病人引导到这种药。哦，好吧，酷。经理没再说什么。他们一起交付了网站给客户，客户对这个网站很满意。项目结束后，客户的代表还邀请比尔和整个团队一起去吃了一顿丰盛的牛排大餐。就在吃大餐的当晚，一位同事给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，链接到网上的一篇新闻报道，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服用了他创建的网站推荐的药物，然后自杀了。网站推荐的药，其目标用户就是年轻女孩。比尔后来想明白了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建设这个网站的真正目的，就是广告一种特定的药物。那时，作为团队中最年轻的开发人员，他虽然觉得客户需求的规则就是为了戏耍年轻女孩而设计的，编写的代码是错误的，但却没有多想，只是觉得这就是他的一份工作，这个开发任务要完成，而且他完成得很好。结果后来发现，这种药物的主要副作用之一就是会让人产生严重的抑郁和自杀念头。比尔说，他可以找到无数的方法来使自己在这个事情中的角色自我合理化，但当时他依然觉得自己的代码写错了。那顿大餐后不久，比尔辞职了。这就是比尔的价值观选择，他一开始是不清晰的，但这个事情让他问了自己为何，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。我能知道这个故事，自然是比尔多年后自己写出来的。他说，今天的代码已经开始接管你的驾驶，帮助医生诊断疾病。不难想象，他们很快也会推荐处方药。比尔现在依然还写代码，但自从牛排大餐那一天起，比尔都会仔细考虑代码的作用，多问一个为何。因为程序已经越来越多地占据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那代码背后需要价值观吗？这就是第三个习惯，为何而问，获得答案，认清自我，选择自己的价值之道。关于提问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我总结提炼为如下：一、如何问，是关于提问的术，考虑让人能够回答，方便回答和乐于回答。二、问什么，是关于成长的货，去积累问题，寻找答案并分享出来，从而完成了价值的积累、传递与交换。三、为何问，是关于选择的道，价值观的选择决定了不同的道。成长的过程一般都是从提出一个问题开始，找到答案，再融入自身的价值观，完成下一次更好的选择，周而复始，形成习惯，化作天性。最后，你也可以想想你最近有哪些问题，是否有了答案，以及该如何提问，